好，歡迎嚟到叉叉呢條今季拜，其實係算唔算時事話題先？講時事話題先，下個禮拜先講啲唔時事嘅嘢。 唔係打飛機專用毛咩？ 唔係，搞錯先，唔係飛打飛機，飛機打。而家呢個係喺飛機要識打 Wild Tudo 嘅年代。 唔知啊，英文我就知 Jack and Job 咯。 嗱，今次講下啲飛機騎呢嘢啦，因為本來咧就連舊年年尾就係扎伏喺新千歲空港，成班香港留喺啲飛留喺機場幾日，結果叫苦連天，跟住最近跟住就聯合航空嘅， 係咪先？等於英國嗰啲 新千歲係啦，等於希斯路同你講，一就學生翻唔到嚟啫嘛。係 啊，嗰有咩特別啫？ 年都有咁滯噶啦。 唔係意思，我咪陣間我依個關於新千歲嗰單嘢，其實我有得講嘅。跟住咧，最近咧就聯合航空combo 攻擊連續記一首先就係一單就係最開清咗最經典噶，個醫生俾人打血流成面血拖出飛機。 呢單唔係最開始啊嘛，呢單係最後一條路錯啊嘛。 唔係喺一開始嘅之後，跟住爆翻嚟。 唔係你喺屋企得嘅就 爆咗就好啦。 因為唔係真係第一單爆，可能你冇留意啦，熱褲啊。 哦，係呢單嘢，但呢單嘢。佢係航空公司內部啲人啫嘛，話你航空公司 唔係啊，係內部員工嘅親屬都要守嗰條規矩，咁就有問題啦。 你用員工飛就要守呢條規矩啊嘛。 哦，依個員工詐騙嘅啫，好老實啦。員工基本上咧更奇離規矩都見過，但係我未聽過就，但係因為你機組人員要搭飛機而扯個客落地。嗰下先精彩。 先講啊，其實因為機組人員搭飛機而唔俾客上機咧，係keep住有噶。但係上咗機先請人落嚟，呢樣真係戇居咯。 事件最重要就係超賣係周圍成日發生。 但係佢前面超賣， 其實係超賣咗㗎。係 啊， 唔 係 啊， 踢翻出嚟就同你講唔係超賣啊。 即係佢話咗。 知唔知點解超賣呢件事其實幾重要？美國恐法咧。是有保障航空公司超賣的，若果航空公司因為超賣要趕客落機咧，係合法的，但係而家就因為唔係超賣，再傾啦，要打官司啦咁就 係啦。好啦，跟住爆單嘢之後咧就好咯，一連串啲冚啲冇啲人冇揭穿嚟嘅，冇啲冇報出嚟嘅嘢炒熱曬，例如話 之前冇得即係冇錢收咪唔爆咯，而家啲人咁樣話得唔知幾多人想要啲嘢， 唔係話某間公司好曬，本來坐頭等嘅，點知後來冇得掟佢哋經濟位，另一單就係個 即係掟頭等飛嘅錢，但係只俾經濟位佢， 唔係啊，等聽清楚，搞清楚成件事。OK， 唔好个喺度乱跟咁讲。个老细副批，记住唔系优惠价，副批买头等飞。上咗机之后，机组人员同佢讲，因为有件更 VIP， 因为我哋超卖咗，而有件更 VIP 嘅要上机，所以要你让个头等位出嚟。 我记得嗰个更 VIP 好似系就系、是、个。航空公司个 唔关事，真系 VIP 嚟，即系唔系航空公司内部人嚟噶，嗰单系一单嚟。 呢个唔重要啦。 类似就系一个 silver member 就买头等，跟住话唔好意思，我有高 member 嚟，所以你要让翻俾 啦。冇错。咁当然佢唔肯啦，因为原本讲嘅系若要下一班机嘅头等俾翻佢嘅，咁唔肯嘅情况就焗佢。咁要么就讲你落机，要么落经济位点？ 唔系，佢系话我唔想去改我行程。 就系咯。 咁你唔改行程啊？咁我你坐经济咯。而家嘅情况，佢最后嘅变成系乜嘢？ 嗱，我唔想用锁佢锁入去嘅，砌到咁就 OK 得，唔使用佢咁严重嘅 OK 得。咁佢经济结果就嘈，结果挨经济位同埋嘈冤巴闭，佢话俾两公嘈紧交两公婆中间，嘈咗十几个钟头。 嗱，最惨就夹在中间。 话题我拉嚟谂到我都话。 个问题我十分钟上调位啦。 差价结果点样？ 賠翻有賠翻， 賠 大債係 現金券， 係啦，強調講三次我仲要， 即係你唔好話啦，我就當你賠現金都好啊，大債。 嗱，咁依單嘢就已經成為咗，因為通常就係聯合航空係依、這個唔係常識，係定落嚟嘅。 呢條烏蛇啊嘛，係 咯。今好因為呢單當年有個單嗰時，阿沈旭輝喺 Facebook 講。全世界都知噶，冇坐聯合，坐聯合絕閪啊嘛！依、這個已經係所， 即係唔好以為恩航就好撚閪 ，sorry 咯， 更閪都仲有啊！喺度震嘅聯合話出曬名，係連嗰啲唔係好坐飛機人都知個聯合係出曬名。 空姐佬走差，即係有穿啲穿到鞋，穿啲穿鞋底嘅。即係蔡瀾當年穿腳話空啲空姐佬都阿婆咁樣嘅。 哦，唔係嗱，呢個咧就特別 fair 嘅，唔係太關定合事嘅，即係你講咗純粹係個空姐啲樣貌質素咧。 嗰邊聯 呢個係所謂呢個係美國的空姐，美國航空公司都係咁噶啦。我聯合啦，我都係坐 AA 嗰陣空中阿婆係我特別陰影嚟嘅，知唔知啊？ 唔係，因為我所聽過咧，就係翻嚟咧，就係因為年齡歧視，唔可以因為佢年紀大咗就要佢轉，即係佢唔想轉落做地勤，你唔可以因為呢個理由。 你可以逼佢轉其他位啊！你只可以俾佢個飛， 直至佢下個，直至佢自己自動調職位。 所以喺 Facebook 又 唔係又或者係到佢身體真係承受唔住，即係你有理由認為佢唔可以飛，你唔可以帶佢落去咯，唔可以純粹因為年齡咯。 因為講咗你做空服務員，其實係好粗重工作嚟噶嘛。 但是其实调翻， 你记住啊，嗰班阿婆全部同你讲好很大只噶， 要噶， 佢哋真系有能力噶，所以其实佢冇嘢，冇嘢，冇嘢讲，冇嘢。 个个都豪手开，真系豪手掟落去咁滞嘅，即系呢个情，如果就联合濑咗嘢，大家开始关注到超卖问题，但系超卖佢冇办法关注嘅问题，呢个叫做航空业，唔系，因为唔系系一必然存在之恶嚟噶嘛。 唔係啊！你完全禁咗超賣航空公司，就同你講蝕到阿媽都唔認得噶啦，可以。 所謂即係我即係簡單講咩叫超賣啦，或者當假設你未知啊，就係、是、假如一班機有100個位嘅話咧，航空公司理論上賣110個位，110張飛嘅。咁多出嚟嗰10個就咩咧？佢假設你因為有陣時啦，轉機啦，啲買連 轉唔切機啊、撈蘇啊、credit card， 或者臨時 其實最嚴重嘅撈蘇係乜嘢咧？團體客。 團體客突然間成團嚟咯， 個旅行團明明訂咗飛，但係可能佢哋唔夠人，或者佢成團同你 cancel。 係啊，咁你咁係啊，咁你空你如果唔超賣嘅話，你就坐咗喺度噶啦。嗱，最普遍嘅轉機，你轉唔切機，跟住你買嗰啲正價機票係一年任轉，要隨時可以轉噶嘛。突然間你話，例如話今日喂，突然間死啦，屋企喂啊死，但我老細 call 我翻有嘢做，咁我又唔飛啦，咁可能過兩日又轉，啲嘢長成日都發生。如果你唔超賣嘅話咧，恐成蝕到撲街嘅。 咩？始終有。誒嗰個皮費其實真係好高， 好高，因為你空咗位就蝕錢㗎啦，佢絕對唔可以用嘅，所以佢出咗超賣，事實上 唔係其實簡單嚟講就係其實一啲變種嘅保底政策咯，可以講。 一來啦，第二來亦都係即係唔好以為超賣就一定會有苦主上唔到飛機，因為其實好多時咧，因為超賣嚴格嚟講，好多航空公司咧最嚴重都係喺經濟位嘅啫。佢好多時如果你超賣咗咯，你真係經濟位唔夠咯。咁咁啱嗰程商務頭等有空位咪踢你上去咯。 我有個朋友佢又係翻去日本去日本賣完家之後翻嚟就試過啦，因為超賣點會點咩掟到商務咯。 係㗎。 如果商務都冇位，佢有時即係如果完全冇位嘅話咧，現金券又好點都好，總之佢會 俾現金券或者俾酒店券，你咪等你等第二班機咯。係啊。 最邊有咩？ 其實簡單嚟講。佢嘅意思只不過保你一定有張飛，但係唔係保你 100% 係呢班航機， 呢一班咯， 唔100% 呢一班咁解。 即係當然啦，即係你好彩，譬如我哋即係最常見，可能飛日本、飛東京嗰啲巴士嚟嘅，個個鐘都有嘅，咁就比較好彩。通常你要 delay 都係講緊可能兩三個鐘內嘅事。你咁唔好彩飛嗰啲地方山卡啦，一日先得一班，或者一個禮拜得兩班嗰啲就祝你好運啦。 飛級空中飛級咪咁樣咯，因為嗰班機以後就好耐先有班機嘛。 啲冷門航線啊， 係啊，即係話 即係仲要最慘就阿醫生同你講，我約咗 patient 啊， 係嘛？依個係嚴重問題啊嘛，即係變成咗就係佢焗住要飛咗先，出咁大鑊嘅嘢， 變成咗係仲多咗個道德問題就係、是、喂。人哋醫生醫生要醫人，係唔好意思，真係幾撚大下噶，即係就但係你， 我想插一下咧、借問個醫生醫咩科噶？ 冇唔知， 冇落醫，但 總之嗱，唔好理咩科， 重要 這個、但係佢用到醫生醫約咗 patient， 喂。講真的，道德高地上真係佢贏曬， 人哋道德上都贏曬， 贏曬喎，係咪先？ 係啊。所以咪變成就係俾人 邊 到幾下啦？ 少數族裔呢個道德高地啊！你記住 有幾樣嘢，仲有再嗱一樣，再加上啦，佢呢樣咧，同埋佢上咗機，即係所有 上咗機有大鑊噶啦。 就根本原因都係因為上咗機。 其實安居點解你唔地勤喺上機之前去難咧？點解要俾人上曬機先？ 雖然個結果未出嚟，我估好有可能係。 的工當初就係已經講緊係林拉士先話要涉個人來。 四件 落嚟啦， 佢又話講佢另一面接，即係因為航空公司就有啲嗱，你某突然間冇班機 delay 咗，需要新嘅航空機組人員去趕去接嘅，因為依個有嘅，我只睇過做個資料蒐集啦。依類場嘅就係例如話，第一航空 又話，因為嗱小知識補充，一般航空人員機組成員啦，無論係空姐定係機師都好啦。佢哋有一個所謂嘅飛行時數限制， 係啦，呢個就 係 頭先講。 佢哋連續唔可以飛太長時間嘅，所以好多時候可能有啲飛機咧飛到個對面機場之後咧，係要成 crew 人換或者換幾個人先至可以回程。咁變咗，但係咁嗰幾個人無端點樣生出嚟嘅？即係對面機場翻嚟嗰幾個人，好彩嘅咪佢哋之前已經飛咗過嗰邊咯，唔好彩嘅咪要揾機送佢哋去嗰邊咯。咁一般嚟講咧，縮數咧。就是咁樣樣嘅，即係揾啲機攝位俾佢哋嘅，就唔會循正路去 reserve 位俾佢哋嘅。 但今次咁出事咯，因為依個情況就係、是、佢所謂嘅飛行理數咧係包埋 standby， 即係話班機 delay 諸如此類 cut 嘢咧，我唔理，總之我喺間酒店度踎，你都計個飛行理數嗰只啊。係 啊， 所以今次可能就係出現 咗。呢啲都係保護翻個員工， 唔 係員工嘅嘢嚟。 我冇話唔合理啊，咪就係、是、依個情況就出現咗，就係、是、結果出現咗，佢趕住送啲機組人去嗰邊救亡。但系你呢度得班機，後邊嗰班機唔知幾時，結果咪出現咗，係真係都唔知講咩好啦。即係依個嘢其實你係搞見血瓜真係離譜啊！屌真係 一來啦，唔係我覺得最神啊醫生咯，佢已經係俾人拖，俾人崩咗一下，崩暈咗，拖咗出去。喂，佢有啦，好似掙扎到翻到相機嗰下，我覺得真係好神噶啦！ 仲要係話我要翻屋企，我要翻屋企。佢再我嚴重有理由懷疑佢係俾人突到傻咗嘅話。 唔係肯定唔啦，因為唔係唔好話傻咗先，因為之前係證實咗佢係俾人突暈咗先拖落機噶嘛。一個人喺暈然狀態， 咁快醒 回復理智係唔會完全回復到嘅，你記住，一定係温下温。 唔係，不過要證明一樣嘢就係、是、記住。用手刀打喺後腦咧，係冇咁易暈嘅。 呢個常識嚟。 咁呢件醫生之所以咁堅，都係因為佢話人哋經歷過越戰嘅，即係 但係佢講法係呢下恐怖越戰。 呢下恐怖越戰。 咩坐咗喺位度？係 估唔到，竟然突然間即係喺個和平嘅地方有啲咁嘅嘢搞。係 啊。 咁你真係仲恐怖？唔 係佢係事後同你講，就拋出嚟話：呢下仲恐怖過越戰。 不過其實嗱，一講係講一講啦。其實依類所如果出到揾機場毒算唔係機場特警咧，拖嘅情況係算唔會嚴重嘅？我所知好似 係嚴重啊！通常即係要揾到機場特警上嚟拖你走，好明顯係嗰種即係你係完全唔合作，影響飛行安全去拖。通常係啲咩？啲醉酒佬啊！啲潑婦啊， 中國人啦、 啊，甚至乎係真係啲恐怖就唔係而家最多其實係中東人。好彩呢個咪中東人就原來仲大喎，俾你聽。 當初以為係中國人啲嗰陣時，啲人都喺度吊花拆蟹㗎。 其實而家都唔緊要。 咁啲所謂中國人啲玻璃心就大家心照啦。 等先，其實都唔緊要嘅，因為咧八粒鐘前咧啱有個 news 就係話咧。CEO 2018年就不再是 CEO 了， 超你已經不是 太遲了， 超超真的說粗口，現在應該不是，還要說2018年你死了， 原埋個約都擺明就是原埋張約就走得咯， 整你 咁啊真 係 要原埋張約咯，唔係抄考咯，逐日先慢曬口氣啦。 嗰次我好難講啦，好難嘅佢要幾 銀行都走咗個 CEO 啦，唔好咁啦。 你歐 B 成日同我講嗰個 get 㗎 ，UA 打人 ，cafe 嗰個 CEO 俾人炒咗， 冇錯啦。 咁就擺，但你唔好嚟，係咁發生咗。 不過其實講翻我啲飛啦，講翻依類所嗱，之前我回到聖誕節嗰單嘢，搞到千歲就留喺度嗰單嘢啦。因為其實喺網上好多所謂馬後炮喺度笑嘅，就係話點解唔點解唔絕去坐火車翻落東京啊？ 黐線！ 我知我聽就 嗱， 你知其 他如果唔係如果嗰度係函館，都仲 make sense 啲。但嗰度係扎房，唔係點解咧？主要係千歲仲要坐車出扎房。 嗱，我隨口個時間咧，由新千歲坐火車去扎房市，大約45分鐘左右。 係啦， 跟住由扎房市轉車直即係坐特急北斗星，超級北斗星，去到新客去函館市3.5鐘。 记住嗰三部车系顺利的话，因为沿线其实你咁嘅天气咧，沿线要停嘅机会系极多。你要记住北海道 JR， 北海道系 JR 咁多个地方 JR 五点最犀利嘅一间公司嚟。 即系落雪， 仲叻。当下仲要讲紧系你个佢个佢个诶，有人系尝试过去行陆路，啱啱讲嗰条路啊，行陆路去， 坐喺度屎忽开花。 嗱，最紧要好简单嘅啫，你如果喺个机场度滞留，或者你喺市区滞留，你都仲有好多选择。如果你喺一架开到半路中途嘅火车上边，因为即说要停。一头半日的话其实仲大 喎。你咪坐喺嗰度叫天不定叫一万。 冇错。 我先假设你冇事啊，我当假设咁好彩去。佢有啲人话去函馆搭飞机。咁而家如果东京落大雪，函馆搭飞机去东京都太冇用啦。因为而家情况唔系千千岁唔俾起飞，而东京佢唔俾你降落啊嘛。咁你就要去函馆，你如果函馆去，如果东京冇佢冇机会，一样降唔到同埋。你識去啫，人都識去啦。同埋行嗰度幾多飛機 啊？哦，唔係，其實嗰陣時係無論你係函館定新千歲，都仲有飛機飛到去東京。 但其實係咪落尖小木轉船會簡單啲咧？其實 飛唔喐嘅係國外線。因为细佢系讲紧佢 大机起唔到飞啊嘛， 大 机反而比较 铲唔切过个，你细机咧，你轻轻铲一铲就可以就可以起到飞，你大飞机要铲晒成条，问题就系铲完前边后边就起翻出嚟，你佢铲唔切啲雪啊嘛，所以系有人系成功地系由国内线飞翻去。東京，然後東京飛翻屋企， 東京再走咯，係有成功到嘅，但係其實都仲係少數， 少數，因為位唔你識人你都識啦，啲位爭嘅，但係咁多個位爭唔到啊嘛。 你如果你淨係買得起經濟位，就係要爭嘅。 唔係一來啊，仲要講緊你估你因為一個外人同本地人爭機票，邊個容易贏啲啊？ 如果你由头到尾都肯俾商务位的话，其实就唔会真系好痛苦嘅。 我见到有个例子系俾商务飞坐经济位翻嚟添。 不有一样就 系、只求一飞， 系咯， 咁简单。 唔系如果 系， 但系 佢仲要系用黑卡，记住系用运通黑卡去飞添。 即系其实我系好难理解咯，实讲冇啊，我咩啊，咁你咪喺留喺嗰度过阵，过多几日先咯。即系死翻去市区度多两日假先翻去咯。 呢样嘢咧，我同人有我有一 唔嗱，死翻市区可以倾，死翻市区可以倾。 呢个咧， 因为札幌市当时都系一酒店难求。 系啦，同埋一样嘢就系呢样嘢就系好多人问呢个问题，我答嘅就系、是、你唔知几时有机飞嘅。你既然一走咗之后，你翻到去札幌市，突然间有电话，你跟。翻唔切去，你又 翻唔切去啦， 你又乜啦？ 其實理論上你係應該留喺機場嘅， 唔係啲機場酒店有市場一陣，啲機場酒店隨時可以走啊嘛。 咁機場酒店都冇位 啦， 但係真㗎， 當客肯定冇位啦。 日本唔係，但喺日本嘅機場露做露宿者，其實相對應該係比較舒服嘅一件事。 新千歲其實算好㗎、 主要係凍咯，嗰度開咗暖氣都仲係唔夠。 你帶咗一派煎嘅 OK。 你要報到咯，居民係唔居民數目係唔足夠嘅， 夠即係你同埋 係咁多人留喺度，點會夠啊？ 即係大家跟住隨手機位隨時要走啊嘛，所以大家唔敢走啊嘛。因為換咗我都唔敢走，我嚟來次機場，但我一走咗之後，俾唔翻飛俾我，我真係遙遙無期喎。 新千歲單嘢，我見到最多花生其實係華航嘅，不過呢度就冇位睇啦 嚇。唔係嗰你係。成日都係講緊你肯俾大嚿錢，你將你放棄你原本個機位嘅話咧，你就大把開路曬。 嗱，你 有錢就有錢真好。 你放棄原本個機位，航空公司有權唔俾你放棄。呢、這個就係華航嗰粒花生， 嗰、那個係 唔俾你清關啦。 嗰、那個係你入咗關啊嘛。 我係唔俾你清關啦。 因為一樣嘢嘅， 等我哋放工啊。 唔係，即係一樣嘢嘅，入關即係出咗關。其实真系 唔止系懒咁简单嘅，就系赌佢赌开啦，佢都起得翻。 赌啊，因为咁多间航空公司，净得你华航一间嘅客入咗关咩？系有比较噶。佢讲法好简单嘅，提多少少咯。 长荣都系赌，但系 长荣都好少少。 你话要，你话你唔赌就，你话你唔赌 ，OK， 俾你手。 因为好简单嘅啫，所谓咩话，即系大概中午咗紧就已经知道啲机起唔到。 短期因为已经有好多航空公司帮啲客清关，帮啲客安排酒店。华航同你讲，我哋起到嘅起到嘅，等下先啦，等下先啦，等到放工。 系唔系等到放工？系等到 机场放工啊？ 机场十一点关闸， 关系闩关啊！ 啊，咁就系咁，你海关要闩关，你就要我暂搞拱翻你出嚟噶啦嘛。 唉， 嗰、那个位最大海关噶嘛。 都系嗰句啦，即系你系当刻第一就系你当时身处新千岁，你出市区本身就已经麻烦啦吓。 好正噶，那个苦主系话寄咗行李啊，我唔要啦，我放弃我嘅行李，我净系只求你哋帮我清关，俾我走。sorry 唔得，等啦。 哦， 你话行李啲嘢咧，讲真冇得放弃，因为真系要跟人。如果唔系真系当恐怖恐、当恐怖冇人知嘅，全部当炸弹发。 唔 係， 其實最後 真 係 其他航空公司都俾咁做喎，又可以傾下喎。 要清翻啊！即係其實真係有好多嘢呢啲嘢。 其實係清，係照清清關關，照俾幫你攞翻啲行李出嚟嘅。 係，一定 要做。就係佢收個工啊！ 佢唔肯幫你跟， 唔係應該 就係即係意思就係佢唔肯幫你攞翻出嚟。咁嘅話就變咗即係真係航空公司嘅問題嚟嘅。 係啦， 但係即係一定要路 K 到每件行李係邊個人。呢、這個係係一定嘅， 但係情況係，就算 OK， 我唔煩你啊，你慢慢同我撈啦，我唔等啦，你老欺咗就算啦，之前都好啊，即係總之係出盡辦法想走都唔得，嗰、那個副主係話嘅，好 總之我唔知咯，總之就其實好明顯就係嗰個嘢出事， 乜就 係 華航咯， 你講嗱講話即係行李啦，其實而家我因為其他一次奇怪，即係有一次你講阿超監講開就話啲電池機，其實而家係咩情況？點電池可以上機？咩電池機倉先？而家我成日都 冇指引㗎，自己上網揾到㗎。 大過唔知幾多 percent？ 唔 係，大過幾？ 咁講最籠統嘅，所有冇拮住 device 嘅一定要更新，即係例如尿袋，例如你相機後備電，例如 但係會有個限額。你個尿袋太大舊嘅話，因為佢會有限額嘅，但係好衰格㗎。因為而家搬到嚟啲尿袋咧，就計 mH 嘅計 mH 咁咯。佢個計法就用另一個再學術少少嘅。 正常應該用焦耳咯。 好似就用焦耳，所以你哋係要計翻數嘅。 點計？ 唔係佢有條數， 要 有公式嘅，有公式嘅， 揾到嘅，但係煩咯。 個問題而家掉咗係好乸勁嘅喎。 唔係你平時一兩萬嗰啲都唔驚嘅。 一兩萬都唔驚、okay ，好似印象中計到唔知四萬幾，我好印象中好似啊。 咁即係全即係話而家入網 上單一啊。單一個一嚿個唔得，如果你散收收咧，你要做再有得傾嘅。 一個人總量， 再有得傾嘅。總之你一嚿個就，我記得係冇。 因為一嚿個直頭冇得傾，但係你一個人總量多個都好，都其實可有權。 因為有時電池加加 兩嚿，理論上兩嚿後備電。 嗱、啊，點知咧一定唔夠？我上機唔知兩嚿。 每樣嘅兩嚿啊，即係你一個尿袋，你可以有兩嚿尿袋；你個電話嘅電，你可以有兩嚿。咁、 哦、 樣， okay， 但如果你話有四嚿電話電係可以唔俾你相機，哦、即係同一部電話嘅電有四粒以上唔俾。 如果我真係有兩部電話咧， 兩部電話咪唔同 咯，四粒電咯， 唔可以咁計，但係又係，即係好，總之係好麻煩。 當係啊，總之唔係，即係講一句呢啲嘢咧， 重複電 真係調翻轉睇個關元點去處理啦。 我從隔離屋交換電話， 呢個其實呢樣得㗎。 嗱，但係先講啊，今時今日仲有嘅電話冇咗電啦，我都想揾翻部唔該。 哇！有種可以掹電嘅電話都幾難嘅， 就係咯， 就係攞住電頭。佢話：，有一樣嘢，其實我係。 如果你真係咁講咧，有一樣咧，其實有個所謂嘅 PI 呢個鋰電，尤其是而家主要駁嘅都係鋰電池啦。 主要都係鋰電池，當然。 因為就係有一個 PI 嘅，因為普通如果電池咧就係A123 好舊式嗰種電池，個叫曲啦 A123， 仲有就係 PI 96、965、966、966呢啲嘢，我唔講啦。呢啲咧，其實有冇唔理乜嘢，有個下限嘅。你細過幾多咧，係可以冇事。佢係有兩種計法，一種咧係計你 walk 數，一種咧係計你電池心理電重量。 哇！ 係用幾多克嚟計嘅？ 話落離地嗰啲嘢話俾你聽。 唔係，呢個唔係離地，呢個係因為佢呢兩個先至係正正式式去。定有一個確切嘅線啦，畫條線 係 要畫。 我明白，但係一般人唔明嘅嘢就係佢離地㗎啦，明唔明先？係 啦， 咁佢主要係要攞翻佢真正根據佢個咁啊， 因為你自己 產生危險嘅標準啦。 我明啦，咁即係話我每一次買嚿鋰電，有冇個產地出身證明書咧？我要證明嚿鋰個心 有 幾重嘅。 其實正式嚟講係有嘅。 但買住條先，即係咁講法，即係理論上每班機都會有佢嘅鋰電額，即係 total 咁多人 share。 呢個其實又係一個。 講啲七八七點算啊？ 呢啲係一個缺，即係一個問題嚟嘅。 因為太多鋰電先貴，因為 七八七本身就係一嚿鋰電嚟，記住。 而家總之有一種有幾種好大嘅鋰電嘅，嗰啲就真係 係啊，係個飛機自己行緊鋰電嘅，你記住有冇？ 咁就依樣嘢冇得講，實有嘅。咁你飛機 其實都係講安全風險問題嘅啫。老實講啊，你粒鋰電，你粒鋰電唔係你部唔係碌柒啊，有咁容易爆咩？ 而家所有飛嗱所嗱而家所有跟隊寫明。 系啊，有冇印象？入全日空嗰几部七八七啊，开头停咗几个月就系因为话飙烟啊，大佬。 冇 错。你谂下嗱，平时你碌七都爆咁嘅样，喺一嚿汽车电、汽车水电咁大嚿嘅锂电， 仲有 数嚿，好细嘅啫。其实计翻嚟讲，你对嚟讲唔系。 但系你唔系你话碌七都爆得咁开心，当你同你讲一个汽车水电咁大嚿锂电喺个驾驶室下边 碌七，你都唔够胆俾人攞上去。 你就算碌七开唔开心都好，爆得几小儿科都好。是一架飞去空中密闭的飞机， 系啦， 任何的爆炸， 其实唔好话爆炸，只要着火影响到航关安全，已经好很大镬，已经冇嘢可，冇人可以躲，冇人可以躲呢样嘢。 不过老实讲，我觉得而家啲标准系完全黐晒根嘅，老实，即系系咪真系甩得你电池会着火，就唔简单嘅嘢。 系啊，呢样有问题噶。 问题其实 唔系仲有一样嘢，其实我对于所谓刀剑类啦，刀剑神域类嗰类乜嘢咧，上飞机，因为我之前俾人收过把瑞士刀啦，想中型个 size 嘅。 我俾你收过 几寸长先，把刀几长 先？中型啊，瑞士就 几多寸？你点算计？ 你长 度三寸即系一， 我记得都唔死，五 cm 就死噶啦。 哦， 我记得五 cm 改咗，点改咗？而家只要 就唔信得噶啦。 而家只要系有尖头嘅嘢，我已经可以俾。 我觉得最莫名其妙系 都可以俾上。 我觉得最莫名其妙系嗰阵时我飞第三次飞日本嗰阵时。 咩年份啊？会 系零九啊，好似零八零九年左右啦。嗰阵时我因为我之前一次飞日本咧，我背囊，我背囊系长。 之前系咩年份有冇？我咁样人哋有意识咗。 零七年 得嘅就。 我系背囊系一路又放住一把剪钳喺度嘅，即系指模型嗰种剪钳，模型嗰种啊。 我都识得噶，因为剪钳 我系有一系飞去日本，飞翻嚟都继续待住喺度，跟住下一第，然后第二次飞去日本嗰阵时都冇问题，飞翻嚟嗰阵时真系吉咯。我都飞咗嚟有几次噶啦， 明啊，因为呢样嘢啱，低撞马路，佢唔知前追唔到，下次唔捉你， 唔关事噶，即系你有冇人捉到你啫嘛？ 呢个一来系有冇人捉到，二来其实尤其是你零九、零七至零九呢几年，个个月都有新料出啊嘛，可能真系啱啱你嗰次未有新，好似 LAG 你知咩啊？咪又系出咗，咪杀嗰次之前乜你带成樽，你带成 lift 水上去冇问题噶，几 lift 水都冇问题添。而家 咪最可爱系我嗰时飞去嗰阵时俾人收啊，俾人收八千 K 啊嘛。 睇系几多？一百秒好上。 容器一笔每容器每个一百以内， 即系 总共唔可以过一 lift。 即系高 同， 然之后仲要嗰啲嘢要掉得落个袋度。 咁系要一个密封，可以密封嘅可 取提，佢会俾你一个， 佢会俾个胶袋仔 你， 唔系胶袋嗰个化妆袋咁样嘅嘢。 可重复封闭啊嘛， 佢意思系 化妆袋嚟 嘅。但系嗰个袋就你冇，佢会俾你，佢可以供 佢会俾佢， 但亦都留意翻各间百货公司成都有呢类型嘅袋卖紧嘅，其实 唔系佢又同你啲化妆袋啊嗰 啲 类 啫嘛， 就嗰啲咩旅行 咁，但系佢讲到明相机安全咯，即系呢啲就冇死人咯，明白啊？ 即系相法嚟嘅啫，冇嘢嘅。 我觉得好可爱嘅地方系 讲翻离弃嗰度先，因为就好简单，点解我一路都提话点唔使讲赤串城。因為我就係自己試過，當然我係去到發覺自己瀨咗嘢，我主動投運嘅。我嗰把係啲乜嘢啊？一把鎖匙 size 嘅矛唔到，真係鎖匙，普通鎖匙。 係咯，我而家有把啊， 細細好細把啫嘛，同埋唔利嘅。其實佢嗰個鉸剪個位老老實實剪都剪唔開嘅，咁但係就係利器。我話去到提，因為我擺鎖匙包，平時我把我都係去到掹鎖匙包出嚟，因為你要攞啲金屬嘢出嚟噶嘛，要擺落個盤度噶嘛。 开完个盘，发觉哎呀，唔记得咗收翻落劫度添，走去问问啊海关关员，呢把嘢上唔到机个，望望系啊上唔到机噶。好彩就系即系佢哋肯帮我 send 把嘢俾航空公司咯，咁我咪翻嚟嗰程搵航空公司攞翻咯。 其实点解你唔照待喺度？点解唔照？ 穿 船噶，照过佢过到过到见到都系咩嘅啫嘛？ 你记住 嗱，等先， 我唔自动投案，翻分钟就俾人打肿个鼻拉翻落机噶 咯。唔系，第一件事系俾人揿落地咯。 嗱，讲真，唔系嗱，讲正式正式嘅做法，如果之后有乜嘢情况唔知点解，或者去到对面你俾人 正式嘅做法，超监冲出嚟揿落机咯。 你去到地，你去到其他地方系有可能会再随机抽查啊嘛。 系 呢样都你系， 甚至 可以嗰个地方，即使你落到地，其实以呢啲咁嘅情况，系已经可以做到一叫做原机遣返，我可以拒绝你入境。 唔系，仲 跟好多嘢搞噶。 咪仲有一样嘢就 好麻烦， 所以梗系知道自己衰咗，梗系第一时间投案啦。 真系 投降输一半啊，知唔知啊？ 保本唔系输一半，你冇输。 喂，仲有一样嘢就系呢个咁嘅就系，你香港你俾佢收咗，佢话会帮保管到佢翻嚟嗰时攞翻。 唔係呢個係俾我公司嘅， 呢、 這 個 海關唔關事嘅， 嗰、那個唔係海關嚟其實，呢、這個係呢樣嘢唔係海關跟嘅，係法定規則，係正式規則。你上去機管局係查到呢個規則嘅， 係可以要求 冇得唔咁做。如果佢調翻轉，你有件嘢拎咗出嚟話唔想得，佢唔肯要你開，唔肯幫你做呢樣嘢。 撲佢啊！唔係， 嗱，總之就話 too fucking 咧，已經因為嗰陣時佢只有俾兩個選擇我。 唔得，唔使驚，你自己即刻。 一係你走，一係就見嘢，淨係見嘢走，冇得揀。即係我一係要摸就丟咗佢，要摸我就踢我翻咗。 尤其是真嘅，末日你嗰個情況大鑊啲嘅，因為你喺日本翻嚟， 日本 你就算留低喺件嘢喺日本都好， 冇人收啊！ 等你唔係係等你何年何月翻日本攞啊？你唔好傻啦！佢會幫你寄翻嚟，佢只係留 local 嘅啫，你記住。 唔係 我嘅好處係，我嗰次嘅好處係因為我喺本港飛出 香港 攞， 其實佢係俾航空公司去幫你保管，之後你去攞翻。 當然啦，你有權要求航空公司幫寄翻嚟嘅運費自付，你可以咁丟嘅。咁但係航空公司屌唔屌你就另一回事啦。 同埋要收幾多錢真係唔知啊！ 係啦。 所以呢個就係即係你跟留喺香港會留喺日本嘅啦。 唔係喎，你講開查嘢咧，我覺得都可以講下，因為我又試過一次好好笑。嗰次咧第一次同阿 LB 同我老婆三個日本啦，咁咧就攞支腳架去 Skytree 上面影嘅，影完咁去又冇特別啦，走啦，咁腳架咁孭起身啦，咁諗住唔好大支咧，又冇嗱冇尖啦，係柱狀啫，但係三碌柱咁冇啦，過一過完關，第二日過曬機噶啦，關完姐姐 hold 住我。跟住行埋，跟住攞起我支腳架擺埋一邊，跟住佢睇住佢攞把拉手出嚟一拉，跟住 OK， 咁跟住我就拗拗個頭，跟住我又行埋去用英文問佢，咁佢啲英文都半鹹淡嘅英文，佢答我原來你支腳架長過60cm 係唔俾攞相機喺日本，係、我唔理你幾長，總之佢梗係我哋成支嘢點樣佢成支請出嚟一度過六十拜拜， 喂，總之你縮到最短唔可以過六十咯。 所以其實重點是你應該要拆波頭啊！嗰陣時，如果有得拆的話， 即係當棍，即係當棍。 唔係，短過六十。 唔係，總之有嘅就係 你諗辦法令你碌嘢短過六十，就咁簡單嘅啫。 唔係，用嗱用一個冇咁粗俗嘅話就係你拳擊比賽上榜，你爭我一0.1磅，咁除咗條底褲咪得咯？ 唔係， 嗰只就 係個笑話唔係。咁你梗係即刻走入去揾。滚佢都淋焗油啦，大佬焗汗啊嘛， 焗唔切噶啦，焗唔切真系除底裤啦嗰个。 除咗底裤啱好得佢 嗱，咁讲埋等先，焗汗咧呢个已经系已经讲系50-100g 以上嘅嘢噶啦，但系佢嗰啲系讲5-4g 嗰啲咧，即系 真系 即系其实点解你会见到佢哋个个系有条毛巾嗰啲嘢就 擦翻少少，擦咗个胶脚架，擦个胶的佢啊， 去到 掹埋粒胶的啱啱好啊嘛， 唔止啊。去如果你話拳擊過磅係去到剃毛啊， 我明白，但唔緊要先，我哋翻翻嚟，腳架個問題。嗱，擦膠的你要小心喎、有啲腳架膠的以下係尖釘嚟嘅喎。 唉、咁大鑊， 咁你就大鑊嘅咯。 唔係， 仲大鑊。 唔係，仲有嘅睇情況啦。有啲腳架就可以中軸係即係扭開變成矮板咧，你咪成支拆開佢咯。你分開兩支頂過五十嘅， 分兩支就冇問題。係 啦， 佢唔係分兩支都兩支。你咁樣搭埋就短過50係啦。 不過我都幾倉嘅， 除非咁咯，整個兩支，跟住突然間出嚟撳你，你帶雙截棍危險武器，咁我冇嘢講。 不如不如不如不如不如 頭兵器。 唔係，不過而家咧，所謂旅行嗰旅行三個價都都都係俾曬相機喺佢右轉。 其實我係有啲難理解，因為我噶我之前飛飛日本又好，日本飛翻嚟都好七三七零七四七啦，總之好叫大一價啦。 去七啦， 當佢三百幾四百人，我次次都係等佢等我坐我坐我就坐喺佢個 counter 唔係佢登機嘅個口隔離，我就等佢 last call。個 last call 我先上去，我冇從來都冇有人檢查我啲行李。 啊，唔係㗎，喺入關嗰下已經難咗。 唔係過關嗰，我哋都講係過關嗰。 唔係唔係，阿嘉王依度一就唔係阿接每有人最依度有人最好最係最容易就係、是。唔好意思啊，我啱啱埋飛啦，可唔可以下一班啊？嗰啲嘢啊 ，last call 最容易就係 last call 啊，但係死超埋大鑊， 你未上機嘛？ 未上機，哎，太好啦，所以其實冇等 last call 好危險嘅，冇嘢。 冇啊，冇問題啊，科水 啊，係喎，咁咪係。 科水多，我又唔等住醫人。 唔係啊，講開呢個咧，我有個 case 講噶，呢個 express 咧，咁一定有超賣噶啦，冇話冇你都唔信啦。話説咧，有一次我同事咧，佢喺關西翻嚟，喺大阪。唔係關西空港，唔係大阪，講清楚，關西空港係啦。咁跟住佢翻嚟嗰陣時咧，話班機超埋，跟住點咧？佢講明，因為佢係兩公婆加兩件小魔女嘅，咁咧埋單係咩事咧？每人賠3200港币。 哇！ 但問題係佢因為嗰班咧第二日要翻學，所以佢冇得揀。佢話如果都佢同佢老婆兩個諗都唔諗啊，好啊，跟住咪攞翻張錢咪出去出面玩多晚咯。 我講話就係、是、 先講啦，除咗佢呢個真人真事之外，即比較近嘅真人之外咧，仲有一個例子就係、是、阿 Ron 喺聯合件事出現之前前後嗰一兩日啦，有條友出嚟教人揾航空公司著數，佢就同你講，因為我住得近機場，吹咩？我去到機場慢慢嚟，等佢揾唔揾 volunteer 退票， 揾唔到咩 ？volunteer 退票， 揾 volunteer 退票啊！即係超賣揾 volunteer 放棄機位俾人上啊！ 哦， 就等呢啲機會啊！ 好多人其實冇呢啲㗎， 只係即係佢就係講緊佢一個週末喺航空公司賺咗成皮幾嘢美金啊！ 哇！ 其實好多人做呢啲嘢㗎。 因为超卖， 即系佢 讲紧，仲要讲紧咧，因为联合单嘢出咗之后咧，好几间航空公司提高咗呢一个补偿金额。 即系佢其实佢唔需要飞，但系佢就买好咗张飞机。 佢唔系专登嘅，佢系咁好，因为佢嗰个情况咧，其实就好难学到嘅。但系佢真系好好彩。首先佢住得近机场，佢可以要求航空公司唔使赔酒店，赔多少少钱俾我得啦，我自己翻屋企。其次，佢嗰次個行程，佢原本一個 weekend trip， 即係禮拜五飛，禮拜一翻嚟嗰只咁上下啦，短程嘅，係飛去第二個州，喺美國飛去第二個州探親，即係連酒店都唔使 book 嘅，佢探親嘅啫，唔重要嘅。咁遲咗咪遲咗咯，遲一兩日我咪遲一兩日咯，係啊，就算真係飛唔到，咪飛唔到咯，有乜所謂啫？於是乎佢係連續兩日做 volunteer 退票，即係先退一日票。我听日再嚟攞机位啊！听日再嚟攞机位，再有人问退唔退票，得冇问题，我又退。 因为其实一张票呃咗两次钱咯。 冇错， 系啊，好啊，不过依就系可不可求嘅呢啲嘢。 当然， 即系话你香港你住东涌，跟住你又要再夹翻得咁叫报到嘅位，要加咗叫两班都系。 唔系，仲要你飞嗰程唔系好必要，一定要飞。 系啦， 同埋你冇 book 到嗰边嘅酒店。 系啦，依就即系嚟咗买六合彩，其实咁等于买六合彩中咗啫。呢啲 即系等于我去旅行咁解啫嘛。你去嗰程同翻嚟嗰程，我最多到嗰边，我嗰边反正系未俾钱嘅。我咪去我就你叫我你叫我住一日， 就系即系俾日本酒店业唾弃嘅。 嗱，我从来未试过啊，先讲啊，我未试过老苏啊，唔同佢讲喂，咁我呢啲呢个非常公比较合理嘅理由啊，飞机唔俾我飞。咁我點啊？ 唔係你提早通知都 OK 嘅，即係你唔好人哋整好洗嘢食喺台，你先打俾人，我唔到，或者直情攞數啦。咁 飛唔到嗰下，咪通知嗰邊咯話。 咁我發幾樣嘢。 啊，航空公司嘛，咁佢唔會嗰一晚佢唔會收翻我錢噶嘛。 係啊，你同佢講話，咁我你冇理由要我為飛嚟住住呢間房，而家打我飛起啊！ 打我飛係咪一樣飛唔到，一樣飛唔到？ 就係咯，咁我飛嗰啲飛唔到噶啦。好啦，咁幾日本來應該其實仲有依係仲有，不過依係冇就係純粹個人嘅問題，一個人啲黑嘢。咁就 你即係你連銀行嗰單都唔提啊！即係有少少估你唔到啊！ 點啊？銀行嗰單嘢 咩啊？N 年前嘅感謝狀啊嘛。 哦，嗰單嘢係 嗰單嘢 係公關問題，因為唔係因為嗰單屋企嚟嘅，就係純粹係公關災難。 但又唔好咁公關。據聞最終都搞翻正嘅。 呢單嘢其實係特例。 根據最新消息講，就恩航將佢兩母女回程嗰程都 upgrade 咗。 唔係，其實依家嘢 叫做其實應該 OK， 但又好似冇乜人提咯。 唔 係， 因為其實依家嘢其實就唔係話一啲好嚴重，純粹叫好特例嘅，純粹係啲 笑話質。 笑話質咯，所以我唔提。因為其實我提啲人提嗰陣， 我覺得佢其實好戇居啊！即係啲人話咩合約精神乜七七，我諗緊，屌你一個位一個人 ，OK 兩個人一程， 熬俾佢啦。 升上你升上商務咁大把。俾我肯定就將佢升上頭等，然後公關出嚟做出新聞稿。 即係真嘅，唔好話商唔商務，因為原本因為根據原本嘅講法，因為當年銀行冇咁多 class 噶嘛，唔係 econ 就商務啦嘛。而家嘅玩法係升咗佢上呢個咩尊貴 econ 啊 ，premium econ 啊， 其實都未上商務嘅。 唔係， 但係其實佢已經接受噶，即係個媽已經接受噶，他就係唔接受同個女要分開啫嘛。 依個就可能係依係好個好做個 居啫嘛， 真係問題啫。 戇居啊！ 唔係常見問題。 所以咪話，如果我係公關，我實會擁佢上頭等，然後出新聞稿。 最緊要呢一單嘢係唔驚有人照板煮碗啊！真係咁易揾到張吸曬印嘅公司信出嚟咩？冇玩啦！ 你有本事你。你咪搭飛機救咗件仔咯， yeah. 有你咁嘅本事，誒個頭等俾你，唔係攞去。 張你有本事報斯維利士咁救成啊，救成個機場，俾坐成年坐頭咧，點話？ 咪就咁簡單啫嘛。 拆咗成個機場，所 以咁呢個咪個問題啦。 即係咪就咁簡單啫嘛？件事根本就冇辦法複製，你又唔會驚人嘅。 就 係咯，一單半單你攞嚟做公關啊，出曬全世界，出曬報紙，咁咪你已經賺曬啦。 好啦，咁嗱，依啲其實仲有啲好個人嘅話題，同埋一定冇出聲嘅主角，咁就下一集再講。